着婚纱，婚纱背后的脸。你是谁？共你未见一面，像已经令我心酸。未想多讲半句，唯恐怕会落泪。缘已尽不可追，地由谁可领会？让孤单加空虚，让当初都过去。纵有痴心，仍万定三追。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，走进蜜月甜梦里。婚纱，婚纱背后的脸，你是谁？共你未见一面，却已经令我心酸。未想多讲半句，唯恐怕会落泪。缘已尽不可追，你由谁可领会？让孤单加空虚，让当初都过去，纵有痴心，仍万定三追。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，走进蜜月甜梦里。 好你，是多么。

春天尽量隐藏，让自己正常，不对别人有影响。只是累积的寂寞好像找恰当时机却释放。 好一个。冷冷像夜深梦更深，明日我又继续爱路浮沉。 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。

只有片刻，我也不害怕片刻组成永恒啊。 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不回。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随流水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